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DG 唱片公司2008年推出的朗朗精选专辑《最爱与珍藏》的第一张《最爱》。所谓最爱，自然是朗朗最出色、最受人喜爱的录音选段。在这张精选碟中，从古典乐派到当代作曲家的作品都有涉及，曲目有海顿的奏鸣曲、舒伯特的《流浪者幻想曲》、肖邦的《夜曲》、李斯特的《爱之梦》、拉赫玛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等。此外，《最爱》中还选入了出自专辑《黄河之子》中的《黄河颂》、《春舞》、《平湖秋月》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